6月27，锁定北京电台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2018春节前的这个工作日的早间，各位辛苦了，欢迎大家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节前最后一期歌飞扬现在为你火热出炉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慧，今天的音乐主题一定不会跑偏，就是要用歌声把节日气氛唱出来。暖场歌来听阿宝和王二妮为你演绎的幸福吉祥年。 走过一个冬天，辛苦了这一年，烧上了心意敲敲门，送到了你身边。好运来点点头，福星来眨眨眼，唱一个饺子儿，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。 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上了新春联，把快乐做成年夜饭，才格外的香甜。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 四季，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很喜欢喜剧演员潘长江、联袂歌手刘春梅带来的刚才这一首《爷爷奶奶和我们》，以特别有亲和力的演唱，讲述着那种家庭的传承，特别适合在这个年节时分来听。有没有觉得，有时候幸福可以很简单，就是听老人唠唠家常，回忆回忆革命家史，千万别嫌烦。想想那种当你想听却无人可讲的境况时，请珍惜那些绘声绘色和你讲述的老人家，那是多么宝贵的时光啊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是的，今天我们要把节日气氛唱出来。这首歌来自刘和刚，为你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述孝顺，一改印象里这类歌曲的苦口婆心和锥心致腹，而用另外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表达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平时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回家，再苦再累不能忽视爸爸妈妈，吃穿对他们 已不重要，买东西不如陪二老说话。每天上班很累，生活压力很大，不能回家要给爸妈打个电话，尽量陪伴父母唠唠家常，别让后悔的泪水流下。 最美的音乐风景，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我不是东北人，为什么让我怕？ 全都是东北味儿，一肚子的词儿。 是东北的。 我们的童年，捉迷藏最喜欢，一二三遮住眼。 当视线在走远，才知道真心好思念。这儿的天还那么蓝，想让它永远不变。 热乎乎的人没用的，不骄傲，不装傻，堂堂正正很潇洒，不弄虚，不作假，咱们都是东北的。 热乎乎的人，贴近我的身儿，骨子里边全都是东北味儿。一肚子的词儿，老和很多人，不是东北就是哪的人。如果你是哪的人，都是爱家乡。 东北味儿里浓郁的东北特色和东北文化，有没有让来自东北的朋友觉得倍感亲切呢？能将东北味儿演绎的既有喜感又有温情，离不开贾乃亮身上的幽默基因以及对家乡的情感。当然了，能把李小璐拉来一起唱歌，也是表达着他们对于这个年节的情谊吧。不管生活里的他们有多少飞短流长，歌声里的祝福味道还是相当到位和浓烈的。好了，上半场的最后为大家请出的来自藏家的小伙子泽旺多吉，今天要为你高举酒杯，演绎一首有着大爱情怀的《我祝祖国三杯酒》。歌飞扬，也会邀请你，我们稍后继续和您提前来为2018的春节预热，待会儿见。 一杯酒捧在手，两杯酒举过头。满怀深情歌一曲，我祝祖国三杯酒，祝福江南的花儿香，祝福塞北小麦熟，天山牧场春来早，雅鲁藏布迎金秋，祝福各族兄弟团结紧，长江路上大步深情歌一曲，我祝祖国三杯酒，祝福蓝天日月星，祝福大地山川秀，长城内外飞彩虹，城市乡村齐高楼，祝福美好明天更辉煌，共创繁荣和富有，呀啦 Yeah. 是大小的小糖，最温柔不会是花香，是它的发香，它是我在蓝色宇宙停止了流浪。 是我在蓝色宇宙之间。 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！ 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继忠， 我是胡建彪， 我是演员主持人吕林，在这里呢，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新春大吉，吉祥如意，一鸣惊人，人财两旺，旺旺狗年，生生肖。 2月27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，听奇葩说辩手激情辩论，妙语连珠。2月27，锁定北京电台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，你听得见。2018年，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够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The weather。 受冷空气的持续影响，夜间到白天本市扩散条件非常有利，天空晴朗，能见度好，但是上午风力较大，阵风在7级左右，对户外活动有不利影响。另外，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-9度上下，早晨天气寒冷，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4-5级转2-3级，最高气温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声在午夜静静敲响，一缕晨曦带来新年的曙光。 这一年再忙新一年，长长的岁月路谁又忙得完，平日大家都在忙，难得见个面，今儿个合家欢聚，温场又温暖，辛苦了这一年就为这一天，生活中一些酸统统放一边，大红灯笼挂起来一片艳阳天，让我的快乐变成一串串，嘿啊里嘿啊里嘿，爱万水千山多么遥远，谁能阻挡回家的心愿，兄弟和姐妹相互抱成团，浓浓的亲情热火朝天，生命最贵是平平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，如果我来告诉你的话，会是这样一句：新年总是美好，因为有了大团圆。谢谢歌手蔡国庆、刘丽娜以及谭晶。这样的美好让人觉得心里很踏实，有了盼头，有了希望。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。在这个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，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用歌声把节日气氛唱出来。听听看歌声里的吉祥话，这就唱起来了。瑞雪纷纷花满头，五谷丰登起高楼，来自王宏伟好兆头。 瑞雪瑞雪纷纷花满头，五谷丰登起高楼，镇上游来来镇上游，勤奋和守护手挽手，天天都有好兆头，善良和福分总相伴，召集召 在这个添加朋友时，时时想着开启屏蔽朋友圈的时代，朋友一词，还有多少人能称出它的重量？ 那些我们珍藏在手机里，印刻在脑海里，随时能拨打出来的电话又有几个？我们总是在感慨朋友在关键时刻大多掉链子，但是有多少人在平日经年时想到过联系和问候朋友的呢？节日里应该多少有些空闲吧，给朋友一点联络和相聚的时间。这一首歌每到这个时候总会从我的曲库当中跳出来，为你推荐这首来自张也的《朋友的问候》，实在又温暖。 嗨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，有只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枝如今的桃花为什么开得这样红，一颗枝如今的姑娘为什么长得这样美， 一颗枝如今的眼睛为什么这样好，好山好水好风吹， 和谐春风遍地吹， 吹得那冰雪融， 吹得那紫燕归， 好风吹好风吹，吹得那你我心儿飞， 好男好女把春追， 好花好酒好歌， 枝如今的唢呐为什么吹得这样响，一颗枝如今的秧歌为什么扭得这样碎， 一颗枝如今的日子为什么这样甜，好山好水好风吹，好风吹 吹，和谐春风遍地吹， 吹得那冰雪融， 吹得那紫燕归， 好风吹好风吹， 吹得那你我心儿飞， 好男好女把春追， 好花好酒好歌， 好山好水是我们每个人心底的故乡。谢谢庞龙和游洋共同为你唱响的这首很吉祥的《好风吹》。歌声里有很多的吉祥话，比如我们中国人都爱的福字，这些年说的最多的平安是福。福文化在中国可谓是历史悠久，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寄托，是大家所认同和推崇的，是维系各民族间手足情感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。最后的这首歌我们就送上王丽达和汤子欣这对夫妇共同演绎的《把福带回家》。我是刘慧，在歌声里我们也提前祝福各位春节快乐，阖家幸福。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，我们狗年再见。 梦想开花。 把福带回家，把福带回家，福人乾坤春秋冬夏，福尽百姓家，福尽百姓家，幸福日子人人过。千万家，富有千万家，幸福时光美如画，美如画。把福带回家，把福带回家，福乾坤春秋冬夏，福尽百姓家，福尽百姓家，幸福日子人。富有千万家，幸福时光美如画，美如画。把福带回家，把福带回家，把福带回家，把福带回家，带回家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到初五，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看北极熊、企鹅、海豚、白鲸、美人鱼表演，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。初一到初十，属狗市民仅需19.9元。 赏雪何须行千里，红灯京二四合院，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。 炫彩冰雕，趣味滑雪，旷置温泉，豪华酒店，度假就到。